案92年律师，好，46页。这个题目呢，同学，如果你有回家稍微尝试一下的话，哈，其实你应该要回去训练一下，因为你会发现这个题目呢，审题的时间是不够的，绝对是不够的。好，所以像当年有一些同学跟我讲说，他直接想要放弃了，看到题目就直接当场想要放弃，可是那绝对是不行的。你要想哦，如果大家都不会，然后预先放弃，先放弃的人就是一定先输了。所以考场上一定要记得，不管是多难的题目，你绝对不能放弃，一定要写出东西来。好，就是死马要当活马医，全部一定要写出来，而且要写得够，那个版面还是量要够。那这个题目一定要画图。好，那有一些同学的问题会出现在审题就出现干扰，就是说像画图就会有画出不一样的画法。好，就是说你对于哪个地方是胜诉，哪个地方是败诉，其实抓得不是很清楚，所以这个一定要练习。好，那我只能尽量引导你们，那回家还是一定要练习。好，我们先来看一下题目，它是一个184的诉讼。好，那赔偿是500万。第一审判决甲要赔偿以350万，驳回原告其余之诉，所以这个部分应该同学是没有问题的啦。好，500万，来我们就边画图。所以前面这一句话是350万胜诉，150万败诉。好，题目的第三行，甲就第一审判决命赔偿额中的320万上诉，乙没有上诉，所以这个是一步上诉。到这边好，应该同学比较没有问题。好，这边几乎都是对的，那下面就会出现问题了，所以同学要看一下，来第四行。好，你先看题目，一定要会画这个地方图。第四行，旋金第二审法院判决，原判决命上诉人给付超过200万的部分废弃，废弃部分被上诉人在第一审之诉驳回，其余上诉驳回。所以这一句话，你的图要怎么画？好，所以为什么我之前要特别讲上诉声明，就是要应付这个题目啊。好，就是你一定要很了解现在实务上的做法是什么，好，他的习惯的措辞是什么。好，所以现在是第二审判决哦，所以呢，像我的习惯，因为这个题目会经过三审，你要很清楚他讲的判决，我废弃的判决，争执的判决，声明不服的判决是哪一审的判决，不能乱掉。那考试的时候争取时间，所以你要自己做记号。所以像我的习惯是原判决我就会打个 G1， 因为是第一审，对，因为现在是上来第二审嘛。好，所以原判决是第一审 G1， 命上诉人，上诉人是谁？甲，我就写个甲，给付超过，因为有时候每一审会不一样，好，所以以防万一要很清楚是谁，给付超过200万的部分废弃。好，那请问同学，废弃多少？他到底是废弃多少？来，给他一个括号，超过200万部分，一个括号，超过200万元部分。那超过就是多少？看图啊，看图，你一定要会自己判断啊。我们上述是320嘛，对不对？所以呢，超过200万就是算数120，所以是在括号上面写120，所以是120万元废弃。废弃代表有理由，对，上述有理由。好，那废弃部分呢？120，像我就会再写个120。被上诉人就以好在第一审之诉驳回，所以呢，120万应该是差嘛，对不对？应该是差。然后 剩下来的就是200应该是勾嘛，那甲不服再上诉，所以这边啊200万120被起，甲不服提起上诉，经最高法院判决，所以现在来到第三审。好，这是第三审。好，所以题目倒数第二行，原判决是 G2 嘛？对，第二审，因为现在来到第三审哦，所以这个原判决讲的是第二审哦。好，所以要记得是第二审。第二审关于上诉人不利部分废弃，好，所以上诉人是甲，不利部分废弃，然后发回高等法院更审。好，所以要问你。更审中当事人的声明是否正当，法院该如何裁判，所以结果是废弃发回。好，那我们昨天有提过，更审就是第二审重新跑一遍嘛，所以你当律师人一定要写一份新的上诉状。好，那那个上诉状呢，如果现在是发回第二审更审，上诉状就是一上二的，好，一上二的，所以呢我现在更审中我声明不服的对象是第一审判决，好，我声明不服是第一审判决。好，那甲就说请求废弃原判决，驳回已在第一审之诉，有什么问题？如果说这个过程当中有某部分已经确定，好，那他就不能声明不服嘛，对不对？如果是针对确定的部分声明不服，就是不合法，就要裁定驳回。还有一个问题哦，你要注意，它是一胜一败，你要去观察第一审，所以其实你要锁定第一审判决去看。这个是第一审判决，好，他现在声明不服就整个，然后去抓他的范围。好，他说请求废弃原判决，所以我现在是第二审更审，我不服的部分原判决就第一审，所以我争执的部分是看起来是整个框框，因为它没有特定嘛，所以哪边会有问题，哪一边甲是胜诉的，这边这个150万是甲胜诉，那你胜诉有没有上诉利益？没有嘛，所以你不能声明不服，所以甲的部分这里这一块一定会有出问题。然后另外呢，你就发现他可能考到什么，如果30万已经确定了，好，如果120万已经确定了，那这个时候这两块就都不能声明不服了。好，所以要思考的有这三块，所以我们可以先切坐标轴。好，之前讲过第二审切横向区分第一题第二题跟第三题第四题，然后第二审有判白左边，所以120万是第二审有判，30万没有。好，那你一切就很清楚了，30万好跟150万都可以考第一题、第二题、第三题、第四题嘛？对，右上跟右下，而且这老师很狠哦，全部都考出来了。因为150万是原告败诉，30万是原告胜诉，这个是原告胜诉。所以两个都有考，附上跟扩上都有考出来，然后右下角，然后左下角是120万，好，那么说左下角一定会确定啊，好，因为473条关系，所以这个一定是确定，这一定不能声明不服。好，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哈，甲的声明，甲的声明是请求废弃原判决。好，那我们第一个就发现150万没有上诉利益，所以你本来就不能声明不服，所以第一个我们先处理第一审判决中150万的部分。好，那这边因为他甲是胜诉，好，所以因为他是甲胜诉，所以呢没有上诉利益。 那跟审法院处理的结果，因为没有上诉力，这个都是合法要件。好，就同我们上次讲的那些什么程式的问题啦，有没有上诉权呐、啊？好，期间的问题啊，这个都是合法要件的部分，所以这个就是不合法，所以是上诉不合法。这个要裁定驳回，好，它在444条，裁定驳回上诉。再来第二个，30万，好，30万的话，它也是第一审判决里面，好，第一审判决里面350万。里面的30万，好，那这个30万，第一审判决中，好，30万元的部分，那因为它是右半边，所以你要思考整个时间的过程，好，就包含右上跟右下，好，这两块，所以要分右上跟右下。那这个地方30万是原告胜诉，所以考什么？好，附上还是扩上？这一块你要跟他一起做对照嘛？这个上诉人啊，好，所以是扩上嘛？对，我能不能扩张上诉声明给予30万的部分嘛？这个看他平行的，所以是两个都是勾，所以这个是扩上。好，所以就是扩张上诉声明的问题。好，分两块，第一个是如果时间还在当初，好，第一次上诉第二审过程当中，好，那个时候呢就过去了。那个时候因为473D 项反推，所以在一上二的过程当中还不会确定，好，因为它还是可以扩张上诉声明。那你可以写到，这我写比较简单，我就写重点。那你可以提到上诉不可分，好，这个就是上诉不可分原则，一步上诉全部一审，全部不确定。第二个时间点，右下角，好，所以刚才括号一是右上角，那现在括号是右下角，右下角的地方，好，就是上诉第三审之后，包含第二审跟审中，这个30万有没有先确定？你就要讨论什么问题？你就要放我们昨天讲的问题哦。好，这个是在考扩张上诉声明嘛，好，所以把考点挑出来。所以它的考点是第二审跟审中能不能扩张上诉声明。那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说扩张上诉声明，好，它没有条文，第二审没有条文，所以这个就有争议的空间嘛。好，所以这边你就要写肯定说、否定说。好，那肯定说的话就是法未明禁，好，没有明文禁止。否定说的话呢，就是为了避免诉讼悬而未决，好，让他判决赶快确定下来，赶快解决纷争。那另外一个也是符合92年修法460D 项但书，为了追求两造平等，好，所以一边已经不能附带上诉了，那你这边也不能扩张上诉声明，好，这理由我们就不写了。所以这个结论，好，就看同学你要采哪一说。我们的实务见解是肯定说，然后通说是否定说，看你要采哪一说。好，那我这边我会采否定说啦，好，但你采肯定说也可以。假设我们采否定说的话，好，否定说不能扩张上诉声明，就在什么时间点会确定？它最后不能扩上的时间点嘛，所以是在第二审 延迟辩论终结时就确定，好，或者是有老师说第二审判决时都可以，好，第二审辩结时就确定。那如果采否定说的话，因为已经确定，所以这个上诉不合法，这一块30万哦是不合法，所以也是用444条裁定驳回。上诉不合法，上诉审驳回的条文就是44。再来，第三，刚才是这个30万，好，那接下来要处理这个120万，因为这也是他声明不服的对象，也包含在整个判决里面嘛。那120万，它是第二审判决，那这个120万考的是附上还是扩上？这个应该同学看得出来，平行的，它是一个勾一个叉嘛，好，所以是考附带上诉，这是附上。好，那附上的话就473第二项的规范，因为到了第三审它是不能附带上诉的，所以呢这个部分就确定了。好，那因为它是120万不能上诉第三审，所以是在第二审判决时就确定，就宣判的时候。那既然已经确定，也不能声明不服，好，所以最后结论，这个120万也是上诉不合法。再来乙的声明，乙的声明好是请求驳回甲的上诉，这个很正常。好，就是通常另外造呢就会要求对方，好，要求法院驳回对方的上诉。那对于第一审判决败诉的部分，请甲再给付150万。所以我们会发现，好，那个再给付就是叮咛他要求说，那个我第一审输的地方，好，你要再补给我。所以150万指的是这一块哦，他现在争执这一块，好，所以乙声明不服是150万这一块，所以要讨论这个150万确定了没有，它是右半边，所以一样分两块，就是右上跟右下都要讨论。右上角，如果是第一审上诉第二审的过程当中，这个情况一上二，它是考附上还是扩上？看图就可以看出来，平行的嘛，好，是一勾一叉，所以是附带上诉，好，所以这个考的是附上，所以用的是460第一项。好，他在第二审延迟辩论终结时，好，终结前他还是可以附带上诉，所以呢还不会确定。这个就是上诉不可分，所以要提一下。好，这个就是上诉不可分原则。第二个，右下角，好，所以右下角是我已经上来第三审，好，那也包含第二审更审。在这个阶段， 要观察这个150万确定了没有。好，所以我们先抓的考点右下角嘛，好，虽然讨论右下角的部分，而且是考到附带上述，所以把考点挑出来。第二审跟审中，被上诉人能不能附带上诉？那遇到这个问题，我们昨天有讲过，你就要写旧法、新法。好，那最后当然是采新法的见解嘛。所以我们现在新法呢，460第一项但书，它已经有明文规定，好，已经不行了，不能附带上诉，所以它会确定。好，所以确定的时间点就是在第二审辩解时确定。那既然已经确定，所以你再来声明不服，这个就是不行的。好，所以他的上诉是不合法。那最后就要裁定驳回。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讨论有没有先行确定的这个考点最难的一个题目。好，所以如果同学你觉得其实概念都很清楚的话，那表示这边应该难不倒你了，因为这已经是最难题目了。后来其实还都有考到哦，不是最后是考92年，后来好像98还是97有考过，司法官有考过这个题目，出现非常多次。好，很喜欢考，只要考到上诉他就非常喜欢考这个考点，所以你一定要练得非常的熟。好，我们来看46页上面，好，这个是小问题啦。对于违事裁判的上诉，那违事裁判就是法官用错了，好，那个法官要下他的裁判方式用错了，比如说应该下判决就不小心用成裁定，应该要下裁定不小心用成判决，那他的考点就只有落在救济方法。好，那刑事说就是看外观来救济，比如说上面第一个状况，因为判决误下裁定，如果你是采刑事说，就是看外表，就是抗告，好，你要去抗告。那如果你采实质说，就是看骨子里是什么，好，如果是上面第一个情况，就是去上诉。但是呢，我们实务通说采是折中说，所以对当事人最好，好的，你要上诉，你要抗告都可以，反正最后法官是帮你回归正途就好了，好，就是不在乎你是用什么名称，反正就是还是让你可以走救济的管道。那折中说的旁边，好，同学可以补充一下，邱老师，邱老师有一个原则叫做最惠待遇原则，最惠待遇就是我们小时候有念过那个历史啊，什么最惠国最惠国待遇那种东西，就是我对你最好，好，我什么都对你最好。那他这边讲的最惠待遇呢，讲的就是对当事人，好，如果尤其是法官犯错。法官如果犯错啊，不应该交给当事人去承受那个结果。虽然说不管怎么样，好，反正你要上诉也好，你要抗告也好，结果都是可以的。所以这其实结论跟折中说是一样的，只是他用不同的方式去讲而已，好，用不同的说法去包装。再来，我们看47页，好，正式开始看第二审的程序。第二审的审判的构造，好，这个是上诉审的审判构造，在各国立法例上呢，有上面这三种。第一个是复审制，好，所谓复审制是第二审，就是上诉审，它全部重新来过，好，就好像自己是新的第一审那种感觉，那只不过它外观是第二审，全部重新来过。所以如果是复审制的话，它的诉讼资料，好，是分开来的。复审制，这个是第一审资料，好。复审制的话，第二审的资料就是独立出来的，所以各做各的，是切开来的。这个是复审制。 那复审制的话，在邱老师的眼中，他认为有一个好处，好，就是如果同学你是第二审法官是采复审制的话，那你要不要去看第一审的卷宗？不用嘛，跟你没关系，所以你可以比较快的，然后赶快就直接用你的方式去做一个处理，所以他认为这个是可以达到迅速的好处。所以同学你可以看下面的圈圈哈，就四期的中间，邱老师这边，邱老师认为简易小额事件上诉应该要采复审制，这个他说法，这是他的说法，好，但是其实现在没有，好，现在不是我们立法者采的，所以要抓他的法理，是因为他觉得复审制会比较快，好，那尤其是金额不大的情况下，法官就不用这么麻烦，还要再去看第一审的卷宗了，好，你就直接做审理，然后做判断就好了。最主要就是符合费用相当性原理，就最后一句话，好，就是迅速的要求。那上面第二个事后审查制，事后审查制呢叫事后审，好，如果你是采这个制度的话，它的上诉审就叫事后审。那什么叫事后？就是事实认定后嘛。好，事后指的就是事实认定后的审级。那既然是事实认定后的审级，这个审级就不会处理事实认定，所以这个审级它同时也是法律审。好，它也是法律审，就它不管事实认定的，它是事实认定后嘛。所以呢，你不能再提出新的事证哦，不行了，因为事实不能动了。好，所以如果是采事后审的话，这个就是不能提出新的事证。那我们的第三审就采这个。好，我们现在通常程序简易，它的第三审程序就采事后审查制。再来第三，续审制。续审制是我们现在第二审采用的。好，那续审制的话，就代表第二审是第一审的延续，所以这个是续审制。第二审是第一审的延续，所以同学你如果是高院法官，你就要去看地院的卷宗嘛，好，你要从头到尾看一遍，因为他在第一审提出的攻防方法到你第二审都还是有效，而且呢是故事继续发展下去，他到了第二审还是可能还是可以提出一些攻防方法，好，一些事实证据。但是我们知道为了避免诉讼拖延，所以在89年的修法做了一个很大的修正，就是447条，这个在第一本讲义最前面就有讲过了，好，就严格限制续审制。所以你不要忘记哦，虽然是采续审制，但是我们为了怕诉讼拖延，好，为了担心重要的攻防方法都累积到第二审才出现，所以呢我们为了防堵这种状况，就干脆让你在第二审要提出新攻防方法会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好，这47。那如果同学忘记的话，好，你要回去看一下。好，447条，原则上是不能提出新的攻防方法，那除非你符合47那几款好的情况，那你才可以例外提出攻防方法。但是同学不要忘记哦，虽然法条利益是良善的，好，就我们希望恐吓你啊，好，就是如果你第二审，你第二审不能提，你第一审可能就乖乖的努力提嘛。但其实实务上都很保守，好，所以实务上真的很少法官在使用实权效果的，就是其实很少用，那多半都是老师们在讲。好，所以如果你今天看那个题目，一般来说会考47，你可以去观察，如果他是邱派老师的，你也许就可以说好，他是可以给他实权效果的。但是如果他是实务见解的，你觉得他是实务那一派老师的感觉，这个时候呢你就尽量是不给他实权效果。好，所以其实整个比重来讲的话，会比较偏向说他是没有最后没有赋予实权效果的。好，如果是一般实务通说的讲法，那如果是邱老师其实更好抓，邱老师的讲法他只看会不会侵害当事人。好，如果我给你实权效果，我对当事人会不会有侵害，所以他会评估的事情就是阐明，他会搭配阐明，就你这个法官有没有善尽阐明职责，如果法官都已经阐明了，那你自己还是不提，他就会给你实权哦。所以这邱老师的意见，好，就可以稍微补充一下邱老师的想法，如果已尽阐明义务你自己还不提的话，然后到了第二审再提，这个就会给他实权效果。好像是今年的高考有考到，好像今年的高考有考到这个题目，然后那时候有一些同学拿来问我，那原则上其实实务还是都不会失权啦。好，但是我们 为了担心是邱老师出题，所以你还是要提一下邱老师的说法，好，这样子比较安全。好，下面第二点，上述第二审的要件，好，那这个都是合法要件，所以同学要记得这个定位，你要先定位好。好，如果当事人今天上述第二审，那我们如果同学还记得，我们在第一本讲义有讲过民事诉讼的流程，不是有个图嘛？好，民事诉讼流程。然后你上诉第二审的时候，第一个要审查的就是合法要件嘛？对，程序优先实体审查，所以你要先审合法要件。所以上来第二审，你要审两个合法要件，除了上诉合法，还要审起诉合法，两个都要审哦。好，那我们现在讲的是上诉合法要件，就这边的第二大点。那上诉合法要件，第一个是要能够上诉的对象，这个之前讲过了。好，就这样，终局判决才可以，中间判决是不行的嘛。好，或者法条有明文不能上诉的，这就不行，都是不合法。第二个，上诉利益这个也讲过了。好，就要有上诉权。那原则上都是用刑事不服说，少数情况才是用实体不服说。所以如果违反的话，都是不合法。好，都要裁定驳回他的上诉。那下面这个题目呢，是其实第一个考点是之前有讲过的啦。好，同学你可以直接看48页。好，48页的括号一，这个判例我们讲过参加的情况。好，这个第三人在第一审有参加，结果第二审就不见了。好，第二审卷中都没有出现参加人，后来第二审他当初参加的当事人辅助当事人败诉，他才跑回来说我要帮他提起第三审上诉。那我们讲过嘛，一日参加人终身参加人啊。好，就你永远都是参加人。那为什么会这样讲？最主要就是因为参加效力对你很严重，你只要曾经有来沾过一脚啊，你永远都会受到参加效力所及。而且63条很严重嘛，所以呢一定要让他可以随时回来，好，来做一个救济，然后影响这个裁判的作成。所以括号一的第三行最后，好，在第一审为参加，第二审虽然没有来，但是还是可以回来对第二审判决上诉，你就知道理由就是因为参加效力甚为严重。那如果同学忘记的话，好，要记得回去看一下诉讼参加，好，63条那边我们有讲过。好，下面第二个问题，好，第二个问题是当事人没有上诉，好，当事人没有上诉，然后诉外人就是他有一个债权人丁，好，你可以看题目的倒数第二行，这个债权丁为了保全债权，想要用民法242代位甲提起第三审上诉，是否合法？所以这个考点是在考你能不能代位上诉。好，就是当事人没有上诉，忽然外面跑过来说，哎，我来帮你做上诉的动作。所以这里我们要厘清一个还算蛮重要的观念，诉讼行为这么多，好，就是有很多诉讼行为嘛，那哪些是可以代位，哪些是不行代位的？好，那我们先看48页这边第一个判例，括号二第一个判例69台抗240。好，代位权行使的范围不以保存行为为限，好，凡是为了权利的保存还有实现为目的的所有的行为，好，一般都是可以做。那这个看看就好，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行为。好，同学你要记得是例子，他后面那些例子，假扣押、假处分，好，可以代位；申请强制执行可以代位，催告可以代位，起诉可以代位，提起诉讼就是我们一般最常过去最常讲的嘛，代位诉讼啊，好，就代位诉讼。好，第二个，85台抗407的裁判。好，如果诉讼行为依法只有当事人可以做，或者是性质上不适合由其他人代位，这就不行。所以呢，例子一样要背哦。第二行最后，上诉不能代位，依强制执行法12条声明异议不能代位，对假扣押、假处分抗告、攻防方法的提出，对于支付命令的异议，债权通通不能代位，所以这些都不行。可是同学你不要那么辛苦就全部把它背起来，因为这样背一定考试会忘记，好，一定会忘记。所以你要去抓一个方向，你要用归纳法，你会发现它其实上面那一组跟下面那一组可以归纳，你记结果就好了。上面那一组是什么？我要申请假扣押假处分，我要开启一个保全程序嘛，然后 强制执行我是想要开启一个强制执行程序，起诉是开启一个诉讼程序，所以上面那些你下一个结论它是跟程序的开展有关，一个新的程序的开展。可以代位，好，一个新的程序开展是可以代位的。因为比如说我是债权，我代位你来做这个动作，然后我代位来做这个动作之后呢，其实我就变成一定的类似当事人的角色嘛。比如说我代位你来对他起诉，那我就变原告了嘛，对，我代位你来对他做强制执行，那我就变成强制执行法上面的申请人了嘛，我就有一个资格一个身份。好，那我代位你来做假扣押，那我也是保全程序的申请人啊。好，我就取得一个资格一个身份，所以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下面那一组是，你看它有对称哦，上诉对称什么？起诉，对不对？下面的上诉对称上面的提起诉讼，所以起诉是程序的开展，可以代位，对于一个既定程序的救济。就不能代位，对于既定程序的救济就不能代位，这样记比较简单。所以新的程序开展可以代位，但是人家已经走了，好一段了，那你就不能外面第三人跑过来说啊，我要帮你做什么事，这个就不行。好，因为像上诉啊，上诉只有当事人可以做嘛，只有刑事当事人可以做，所以呢，你这个外面不能跑过来说我来帮你上诉。所以同学你要抓它的对称哦，上面是起诉，下面是提起上诉，所以起诉可以代位，上诉不能代位。好，申请强制执行可以代位，因为是程序开展，对不对？下面对称是什么？一，强制执行法十二条所谓的声明异议，是对于强制执行程序上面的一个救济手段嘛，所以救济手段不能代位。好，再来，你可以再抓，假扣押假处分。好，上面申请假扣押假处分开始一个保全程序可以代位，但下面对于假扣押假处分抗告不能代位。好，就对于一个既定程序救济是不能代位的。所以以此类推，我要申请对他，好，对债务人发支付命令，能不能代位？可以，这里没有出现。好，所以申请发支付命令可以代位，因为我要开启一个督促程序嘛，这个是可以代位的。对称下面哪一个？对支付命令异议救济手段。好，所以救济手段是不能代位的哦。所以只要是新的程序开始都是可以代位。好，然后既定程序救济是不能代位的。好，这个是原则。好，这是原则。但是呢，同学后来你会发现，好，有一些晚进的实务见解不一样，出现不一样的讲法，尤其是在代位上诉的情况下，好，它其实会有不一样的讲法。但是呢，其实现在主流还是以就不能上诉啦，好，不能代位上诉为结论，还是有不一样的说法哦。好，但是最后你还是要认定目前是不能代位上诉。好，下面上诉期间这个学过了，好，是20天不变期间，看到不变期间就要记得想到162、164。好，如果当事人住得比较远，那你就不要忘记要把他的在途期间加上去。好，那下面这个题目我们来练习一下。当事人依照在原审法院委任甲律师为诉代，除指定他为送达代修人外，好，这个应该讲过了嘛。好，如果同学还记得的话，诉讼代理人能不能指定送代？不行嘛，因为送达代修人的资格必须要是原本没有收受送达权限，要没有权限，好，才可以做指定，所以这个指定是无效，这个非常容易考到哦，好，这很爱考。好，所以看到诉代指定送代，这一定是有问题的。那对于代理权没有限制，就代表他一般的权限都还是有，好，比如他可以接受送达。那甲律师再委任乙律师为副代理人，同学看到这句话，你要想到什么问题？他要找一个副代，前提是他要有特别权限嘛，对不对？因为这个是特别权限的范围，所以要看他有没有特别权限，可是看不太出来， 所以你要假设，好，所以要假设有特别权限还是没有。那对于代理权没有限制，好，那原审法院在8月29日送达给乙律师，然后在31日送给甲律师，当事人在9月19日上诉，好，这个上诉是否合法？刚好卡在中间。这个题目好，如果从8月29号算合法送达，他算20天是算到9月18，好，这个上诉就是不合法。但如果是抓8月31日的上诉就会合法，好，所以刚好在中间，就是要判断这两个，好，到底哪一个是合法送达的时间点。那我们先跳一下他的考点哦，甲律师跟送代，刚才说是没有问题，好，要处理，这是送代其实不合法的。然后乙律师是副代理人。副代理人的话就要去讨论这个甲律师有没有委任副代的特别权限，所以解题要怎么解？因为特别权限没有讲，所以你就要从那边分岔哦，好，就要分两个状况来讲，所以这个要先从甲律师有没有委任副代的情况好来做说明。第一个假设有，好，假设他有特别权限，所以这个乙律师就是合法。好，那副代理如果合法，副代理人的权限跟他的诉讼代理人权限是一模一样嘛，跟我们讲过，好，他们的权限是完全一样的。好，所以这边你要想到附带的权限跟诉带是一样。权限相同。所以呢两个都有收受送达的权限哦。好，所以这边附带等于送带，意思就是说附带等于诉带，意思就是说两个都有。第二个，因为两个都是同等有收送达权限，所以呢就要去注意到它有放一个送达代休。因为我们说，如果这个送达代休是有效的话，送代会大于速贷嘛，好，针对送达的部分，送贷会优先，所以要讨论这个送贷有没有效。那我们说结论是无效啊，好，所以这个最后结果就是两个还是都一样，好，所以第二个考点哈，就是指定甲律师为送贷。 指定五项，好，所以他没有优先的权利哦。好，甲没有优先的权利，所以最后呢就是两个都相等。好，所以甲律师的权限跟乙律师是一样的，最后就要用到当我有两个律师，谁是合法送达71条嘛，单独代理制，好，这都讲过的。所以如果两个律师的话，各自有完整的权限，所以我只要先送给其中一个，合法送达就归属本人了，好，就算合法送达。所以这里的话就是要用71条单独代理制，每一个律师都有各自完整的权限，所以结论是第一个律师就合法了。好，8月29号合法送达。好，那8月29号合法送达算20天，所以算到9月18，所以他9月19上诉就不合法。那假设他没有委任附带的权限，好，那当然就乙律师就没有权限了，好，这个附带也就是无效。那附带理无效就是抓8月31日。起算20天，所以算到9月20，好，所以9月19上诉是合法。再来，我们看49页。49页呢是上诉的程式，好，就是书状的问题。然后第五个是必须要没有丧失上诉权，好，这个都是它的合法要件。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条文，来，请同学看一下哈，437。437开始，这个是第二审的条文。好，我们直接来看439。当事人于第一审判决宣示公告送达后，可以舍弃上诉权。好，所以只要第一审判决宣判了，我当场就可以说啊，我不要上诉哦。好，所以我宣判当时马上举手说啊，我不要上诉了，这个是有效的。那舍弃上诉权的话，它的效果就是丧失上诉权。所以同学还要记得，舍弃之后的效果是丧失上诉权，他就没有上诉权了。440是上诉期间，好，是20天。那同学不要忘记，记得加上162跟164。441，好，它是上诉状。上诉状要表明下列各款事项提出于原第一审法院为之，所以这边要记得上诉都要经过呈转，好，都要经过呈转。那呈转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上诉第二审，我要先把上诉状送到原第一审法院；我要上诉第三审，我要先把上诉状送到原第二审法院。好，上诉都要经过呈转的动作，最主要是因为刚刚这个，比如说我要上诉第二审，第一审刚刚结束一个审期嘛， 那他一定最了解你的上诉是否合法，所以先由他进行第一次的审查。好，所以目的是这样，因为他刚结束，好，最清楚状况，所以要先送到原审法院。第一个，你要写当事人法代。好，第二个，上诉的这个陈述。第三个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上诉声明。好，所以第三个蛮重要的，上诉声明的部分就如何废弃变更。那第四个是上诉理由。好，所以这个都要写清楚。那上诉理由，同学不要忘记，我们曾经有提过它的法理是什么。从88年89年修法之后，邱老师都要求上诉一定要写上诉理由，救济程序要写你的理由，比如说抗告也要写抗告理由，这个都是让法官能够很快速的知道你到底争执什么，好，然后原审判决有什么问题，可能会有什么问题，所以它能够促进诉讼。那凡是促进诉讼，就跟哪五个字有关？审理集中化嘛。所以这个法理你要记得，它跟审理集中化有关，只要是理由的问题都是哦。好，上诉理由，然后抗告理由，什么再审理由啊，好，这个全部都跟审理集中化有关。42，上诉如果超过上诉期间，或者是对于不能上诉的判决上诉，原第一审法院要裁定驳回。所以这个442跟444好，都是在讲上诉不合法的情况。那442条是原审的处理方式，原审。好，然后444是送上去了，就送到第二审，好，它的处理方式。那442的第一项是限于期间，好，上诉期间还有对象的问题。第二项，如果是不合程式或有其他不合法情形可以补正，原第一审法院要定期间命补正。那如果不补正，就是裁定驳回。好，所以只要是不合法，原则上都是裁定驳回。可是同学要注意哦，第三项，如果没有写上诉理由，不适用前项规定。所以没有写上诉理由的话，在第二审是不能裁定驳回的，不行。那请你在第三项旁边哈，加上一个条文，444之1，在442的第三项旁边，我们加上444之1。所以如果没有写上诉理由的话，好，来看一下444之1，没有写上诉理由，审判长可以定期间叫他提出理由书，这个就是命补正的意思嘛。好，你没有写啊，我就叫你补，好，补提你的理由书。再来第四项，当事人于第一项好还有前项锁定期间提出诉状者，法院得命当事人以诉状说明理由。好，所以如果不提的话，就问他好为什么不提。然后第五项是重点，只要他没有提出这个理由书，第二审法院可以准用447，或在判决时依权辩论意志斟酌。所以他如果都没有写上诉理由的话，都不提出，你就有两个效果可以选用。第一个，447就是失权效果。好，所以你不讲嘛，那我以后就不让你说话了。好，所以第二审中你就不可以再说你的上诉理由了，好，直接失权。第二个是要不要理你，法官自己决定。好，就是法官用自由心证判断，判决时依权辩论意志斟酌，就是你后来再讲这个理由，那我法官要不要听，好，要不要采用，就是我自己的事了，好，我自己来决定，我是可以选择采用也可以选择不采用，这个是他的制裁效果。但是重点你要记得哦，不能裁定驳回。好，在上诉第二审的时候是不能裁定驳回，可是第三审就不一样了，所以每一审会有不一样的要求，第二审放比较宽，因为毕竟好，第二审是权利上诉制，你没有写上诉理由，其实它都是可以，都还是可以的。好，你纵使不讲理，其实都还是可以，就是不能因此就把它整个好第二审的利益全部就抹杀掉，所以这个还是要尊重当事人。再来444，上诉不合法，第二审法院已裁定驳回，所以这个是已经来到第二审了。好，所以第一审如果发现没有什么问题，他就往上面送。可是有一个情况，也有可能是第一审法院知道有问题，然后比如说叫当事人补了，当事人不补，有可能还是会再往上面送，因为有的法官他可能不想处理这种问题，好，虽然挑出来，但他还是没有裁定驳回，他可能还是往上面去送，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才会有第二项的情况。好，如果上诉不合法情形已经原第一审法院补正，好，命补正，而没有补正，得不行前项但诉的程序。所以第二项同学要知道哦，如果第一审已经有给你机会了，好，那你不补正，第二审就不会再给你机会了。好，所以第二审他就直接裁定驳回。 这并没有违背法令。好，再来四四五，延迟辩论要在上述声明的范围内为之，这个是什么主义？处分权主义嘛。好，所以这是处分权主义，我们从头到尾都一直在用到这个主义。所以第一审的话受到起诉声明的限制，上诉审的话会受到上诉声明的限制。再来四四六，四四六是第二审的变更追加反诉。那变更追加四四六的第一项，这个我们讲过了，好，所以这个就不会再讲了。那四四六的第二项是第二审可以提起反诉的范围，好，原则上要经过他造同意，除非你有下面这三款的情况，就可以提起第二审的反诉。那这三款我们现在还先不看，好，我们后面再讲。但是你要抓一个感觉哦，第二审的反诉比第一审的反诉小很多，范围小很多嘛，对不对？除了对方同意，你就只有这三个情况才可以，所以它范围非常的限缩，因为我们是金字塔的诉讼制度。好，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动作第一审可以做的，到第二审未必是可以做的，它的范围会越来越小。那到了第三审什么都不行了，因为第三审是法律审，所以你不能去做什么变更追加反诉，这个都会涉及到事实的问题嘛。好，所以第三审都不能做，它会越来越限缩。再来四四七，严格限制续审制，这个我们也讲过了，好，在第一本讲有提过。好，后面四四八，四四八，好，第一审的行为在第二审还是有效，这个就是续审制。好，这个就是续审制的精神，它是延续的。那四四九开始就是第二审法院的判决，第二审法院认为上诉无理由，因为裁定因为驳回的判决，所以这个是它的判决主文会写上诉驳回。好，上诉驳回，所以上诉无理由就代表原判决判对嘛。好，他认为原判决是判对的，所以就驳回上诉人的声明不服，好，驳回他的上诉。第二项，原判决依其理由虽处不当，依其他理由认为正当，还是要以上诉无理由。这个四四九的第二项我们有介绍过，好，那同学你要理解的，原理由不当，其他理由正当，但是胜败的结果是一样的。好，因为胜败结果即判例最后的结果会是一样的，所以就不要浪费时间，好，废弃发回重新改判，这样太浪费司法资源，所以他干脆就上诉无理由，直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就好。好，虽然是有点问题啦，但他最后还是承认原判决的结果。四四九之一，这个是上诉无理由，好，上诉显无理由或者是为了延滞诉讼终结为目的的上诉，这可以处罚款，这是九十二年的修法新增。好，就邱老师的部分，那知道就好了。再来四五零，第二审法院认为上诉有理由者，应于上诉声明范围内为废弃变更的动作。好，所以上诉有理由就代表原判决判错，好，所以它可以做废弃变更。废弃就是整个废弃哦，变更是废弃加改判。所谓变更的意思，好，是废弃加改判，好，就是我废弃之后可能再重新做一个实体部分的一个处理。那四百五十条，好，如果上诉有理由就做一个废弃的动作。那废弃之后呢，同学要注意一个问题，当上级审废弃下级审，好，那我废弃之后我是要自己判，还是呢发回去给下面的判，会有这两种路径嘛。好，一个是我自己判，一个是我丢下去给原来的原审去判。那为了诉讼的快速，好，迅速终结，我们昨天有提过啊，为什么一个案子会打到十几年，以前会打那么久，就是因为一直更审，一直发回，一直发回，一直发回。所以现在为了促进诉讼，就希望尽量不要发回。所以从九十二年修法之后，原则上上诉有理由废弃的情况下，我们都认为要以自为判决为原则，发回判决是例外哦。你要先抓这个大方向，因为不要再让他一直发回了，这样打太久了很可怕，所以呢就干脆是自为判决为原则，发回是例外。二审三审其实都一样，好，就是自己判为原则，不要再丢下去了，发回是例外。那既然发回是例外，就代表如果要发回一定是什么状况，很严重嘛，一定是非常严重的状况，有重大的问题，好，你才可以发回。 所以像451条，这个就是发回的情况。451，第一审的程序有重大瑕疵者，好，第二审法院可以废弃原判决，将该事件发回原法院，但已因维持审级制度有必要时为限。所以呢，451就说要程序上有重大瑕疵，所以同学就一定会有疑问啊，好，什么样的情况算是重大嘛？好，这怎么去判断？所以你要记一下那个实务见解啊，比如说199，你帮他注明一下199，阐明的规范，因阐明而没有阐明，他认为是重大，这是实务见解，所以还蛮重要的。所以如果是违反阐明义务，可以作为废弃发回的事由。还有一个258，请同学至少你要记这两个，199跟258。285，对不起，我讲反了，难怪觉得怪怪的。285，依照辩论判决，然后看一下，可以废弃发回，好，然后而且要是为了维持审级制度有必要才可以这样做，所以原则上其他的情况都是自为判决，好，它是为了达到审理集中化的目标。再来451之1，这法条其实还蛮重要的。好，451之1，因适用简易程序，然后第二审法院不得以第一审法院行通常程序，然后废弃原判决。所以这个451之1，其实我们之后上到简易程序会提到，但你要先知道它的状况，它是应该要走简易，但是走错了，好，结果走成通常程序，所以它是误简为通。它的状况先写在旁边，它叫误简为通。那既然叫误简为通，所以本来是简易，走错了，走成通常。好，那简易程序跟通常程序哪一个程序是比较慎重？一定是通常嘛。好，我们说简易它比较要求快，所以可能会比较潦草一点，所以通常程序比较慎重。比较慎重处理，简易程序比较潦草，所以误简为通，一般立法者的想法就会觉得好像对你好，对不对？你好像占便宜嘛。好，因为你本来是要走比较潦草的程序啊，结果呢，这法官很糊涂，走错了，走成通常程序，走比较高度的程序保障，所以他认为这个情况似乎是对你好哦，好，是对你好。那但是程序有没有用错？的确是用错。好，所以程序是有用错，但是看起来好像是对你好。来，请你看一下，好，451之1，他说因为是对你好，所以第二审法院不能以第一审法院，好，他的程序用错，所以去废弃原判决，所以不能废弃。虽然有瑕疵，但他认为这个是对你好的，好，所以是不能废弃，不能作为废弃的事由。好，那不能废弃，至少我现在发现你程序用错了嘛，所以从现在开始呢，就要回归正途。所以你本来是简易程序，你现在开始就要走简易程序。所以第二项，前项情形应适用简易事件的第二审程序规范，所以这个就以后就开始走简易程序的第二审了。但是这个第二项很特别，它会在哪一个法院做第二项的动作？我上诉第二审，所以是到高等法院嘛，所以同学旁边注明一下高院，第二项旁边，好，它是高院。那高院有什么特别的？如果同学你有念过简易程序，就知道简易的第二审是在地方法院合议庭哦，它的第二审是在地院合议庭，所以这个是例外，这个第二项是例外。正常来说，简易的第二审都是在地院合议庭，可是这个是将错就错啊，就是我第一审错了嘛，好，我第一审就把它不小心走成通常程序了，所以上来第二审就跑到高等法院，所以将错就错，所以虽然还是在高院，但是我的法理就要换了，好，我的法理发现之后呢，我就要换成简易程序的第二审。再来452这个条文我们其实也有讲过，好，这个是专属管辖，好，就违反管辖权的规范， 那特别重要就是专属管辖的地方，如果是违反专属管辖，它可以废弃，然后再判决移送到专属管辖的法院。好，要记得这个结果。那如果是非专属管辖的话，就不能废弃嘛。我们说过这个是判决合法性的补正啊，好，就瑕疵视为治愈，瑕疵获得治愈就不了了之了。好，只要第一审判下来，就当做这个瑕疵视为治愈。好，再来四五六开始哦，真的是假执行，我们之前有讲过。再来四五九，上诉人在终局判决前可以将上诉撤回。好，所以同学要记得时间点，这个要记得，终局判决前。好，你要撤回上诉要在终局判决前，所以延迟辩论终结后可以哦。好，只要在终局判决前都可以撤回，但被上诉人以为附带上诉者，你的撤回上诉要得到他的同意，要尊重他。好，第二项，诉讼标的对于共同诉讼个人必须合一确定，所以这个是必要共同诉讼。必要共同诉讼其中一人或数人在上诉后撤回上诉时，所以同学你看这些条文你都要有感觉，如果必要共同诉讼其中一个人或数人提起上诉，你就要想到哪个条文，56条第一项第一款，对不对？上诉嘛，所以是有利，好，有利就会给予全体，所以呢，没有上诉人也会被拖下水，好，所以全部就上去了。但是如果之后他想要撤回上诉，那因为撤回上诉是不利的，好，他会丧失上诉权，所以本来是不行做。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大家诉讼悬在第二审，这个我们讲过，好，在共同诉讼那边有提过。所以为了避免诉讼悬在第二审，所以呢，法院就必须要通知，好，就是视为已经提起上诉的共同诉讼人，这个人就是被拖下水的人，好，就当初没有要上诉被拖下水的，然后叫他们表示，好，是否撤回。那如果过了10天没有讲话，就当做他们也同意撤回上诉，那诉讼就可以终结了，好，就全部就撤回上诉了，这个上级审的诉讼就终结了。好，那撤回上诉的话，它的效果是丧失上诉权。再来460的话，我们昨天有看过。好，那比较重要就是460的第一项但书，更审中是不能附带上诉的。好，而且第二项很多同学很奇怪都会忘记。好，第二项是说我自己没有上诉权，但是我还是可以搭便车嘛。好，我还是可以附带上诉，所以纵使上诉期间过了，或者是舍弃上诉权或撤回上诉，还是可以做附带上诉的动作。再来461，上诉经撤回或不合法被驳回者，附带上诉失其效力，因为是搭便车嘛，对不对？你的车子没了，那我就不能坐啦。好，所以呢，这个是有从属性，它有复利的关系，就从属性的关系。可是有一个例外，好，就是但书，如果你的附带上诉表面上叫做附带上诉，但是骨子里呢，其实它具备上诉的合法要件，全部都具备。所以虽然表面上是附带上诉，但是我也都是在20天之内，好，就来做这个动作了。这个情况下就可以视为独立的上诉，就不会受到干扰，就不会有从属性的问题了。好，所以如果上诉撤回的话，你的附带上诉还是有效，好，因为这个时候你就有独立性质。那463它是准用的条文，这个很好用，好，因为现在如果附条文的话，同学就一定准用的条文要写出来，好，而且要写正确。所以呢，如果你要准用第一审条文，就透过463去准用，那你不一定要写准用，你用顿号就可以了，好，比如463去准用249第一项哪一款，你就463顿号249，好，这样就可以做表达，这个就是符合我们实务上的一些表达方式。好，我们回到讲义。讲义的49页下面，49页下面，好，有一个主题是上诉权的一步撤回，跟上诉的上诉权的一步舍弃，跟上诉的一步撤回，还有涉及到判决有没有一部分先确定的情况。那标题看起来很复杂，好，但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你就用题目来想会比较清楚。比如说第一个状况，一步胜诉，一步败诉。 比如说120万原告胜诉，好，80万原告败诉。我们看第一小题，小一这边，原告舍弃一部分的上诉权或撤回一部分的上诉，舍弃或撤回的部分会不会先确定？好，原告这边还有上诉权，好，所以甲，所以第一小题的情况是甲舍弃上诉权，然后问你，如果甲针对80万的部分舍弃上诉权，好，或者是他也可以考撤回上诉，就是上诉之后再撤回上诉，撤回上诉。那80万的部分会不会先确定？这个是第一小题，好，舍弃上诉80万的部分，它会不会先确定？好，这个其实应该同学要会啊，这个怎么推理？只要问你这个部分有没有先确定，就站在现在往未来去看嘛。好，我将来有没有机会再针对这一块去动到啊？好，去声明不服。那声明不服的手段包含附带上诉，好，或者是扩张上诉声明。所以我将来如果我现在舍弃之后呢，我将来如果还是可以附带上诉的话，那这一块就不会确定嘛，对不对？所以呢，他舍弃上诉权之后，这同学应该会，他未来还能不能针对80万附带上诉？怎么摇头？可以啊，因为我们刚才看到哪个条文？460第二项。所以果然是我的验证没有错，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一班同学都是会忘记这个条文，可是我都讲好多遍了，可是他都会忘记这个条文，所以你一定要提醒自己说不要忘记它。460第二项说，我自己没有车子，我还是可以坐别人车子嘛，对不对？所以我会上市我的车子有三个情况，第一个是上诉期限过了，好，第二个是就这个舍弃上诉权，好，没车子了，然后第三个是我上诉之后再撤回上诉也没车子了，但是我还是可以坐你的车子嘛，好，所以我还是可以附带上诉，所以不要忘记哦，舍弃上诉权之后我还是可以附带上诉，所以80万不会先确定，不会，好，所以这个题目的结论是不会先确定，因为460第二项。还是可以附带上诉，好，所以他不会先确定。再来第二小题，原告舍弃一部分的上诉权，好，或者是撤回一部的上诉，那被告针对另外一个部分，他也做舍弃上诉权或撤回上诉，就是大家一片和乐融融啊，好，就大家都不要诉讼了，这个时候判决一定会确定嘛，对，因为将来没机会了，比如说你想现在甲先舍弃上诉，结果呢过一两天乙也说啊我要舍弃上诉，好，120万的，所以两个都没机会了嘛，因为未来就没有空间，像刚才为什么第一小题有空间，是因为左边还在嘛，左边还在诉讼中，那我未来就有机会回来搭便车，但是如果左边不在了，那我就没机会搭便车了嘛，好，所以呢这个时候两边就都没有机会，所以这个情况一定会确定下来。那何时确定？就是看这两个人谁后面做嘛，好，你这两个动作是谁后面做的，所以是第二小题哦，在最后的就看这两个人谁是最后一个，最后之舍弃撤回时确定。再来50页上面，第二个情况是第一审原告全部胜诉。 所以假设200万他都全部胜诉，第一个，被告如果就全部舍弃上诉权，哦，这个应该同学会，全部有上诉权，然后他全部舍弃上诉权，那舍弃上诉权带来什么效果？全部丧失上诉权，所以就没机会了嘛，一定会确定下来。好，所以这个第一小题比较简单，全部舍弃上诉权就全部确定，全部丧失上诉权，好，所以就全部确定。再来第二个，被告只就一部分舍弃上诉权，好，那舍弃的部分会不会先确定？所以这个题目呢，它是全部有上诉权，但是已经有舍弃个部分。好，所以针对这个80万的部分，舍弃上诉权之后，这一块会不会先确定？所以同学你要想哦，他在问什么？跟刚才前面左边那个图有点像，对，有点像，但是差别就是在于这个120跟80都是只有一个人有上诉权。好，这题目就是只有乙才有上诉权。好，那刚才前面考的问题是，他甲舍弃上诉权之后能不能再附带上诉嘛，对不对？刚刚前面的问题是前面第一题啊，好，他是甲舍弃上诉权撤回上诉之后能不能再附带上诉，那结论是可以附带上诉嘛，好，所以就不会先确定。所以现在讨论的问题是乙舍弃上诉权撤回上诉之后能不能再做什么动作？扩张上诉声明。对，假设他舍弃上诉权之后啊，然后他针对这个120万已去上诉，好，所以上诉之后我能不能再回头说，哎，我要扩张声明不服，好，基于这个80万。所以他的考点是落在已舍弃上诉权之后，或者是撤回上诉之后能不能再扩张上诉声明，给予这个80万，你要先抓他的考点。好，如果说他舍弃上诉权撤回上诉之后还可以扩张上诉声明给予80万，那80万就不会确定嘛，就还不会确定嘛。好，因为我将来只要120万上诉，然后再扩张上诉声明给予80万，他就可以去动到啦。好，但是如果舍弃上诉权，好，撤回上诉之后不能再扩张上诉声明的话，这个时候就没机会动了。好，我就不能去动80万，所以80万的话它就会先确定下来。好，所以问题就是在这里。那刚才前面舍弃上诉权撤回上诉之后还可以附带上诉，是因为有460第二项明文规定。可是扩张上诉声明，好，我们讲过扩张上诉声明呢，它是第二层没有条文，所以这里就会有争议的空间，因为它没有条文。好，所以就有争议的空间。来，我们看一下讲义。甲说，甲说认为先确定，好，他说只要你舍弃上诉权，这个部分就丧失上诉权，之后就不能再提起上诉。那法理旁边同学可以写一下，这个叫禁反言。禁反言，禁反言就是我们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好，就你说话不能反反复复啊，好，不能一下说啊我要舍弃上诉，一下说啊我要声明不服。好，他认为这样反反复复违反我们的程序安定。所以假说像是杨建华老师，他就采假说，好，他就认为这个情况你不能随便反复。那既然不能反复，所以他就会先确定了，好，将来就不能再动。那乙说的话是实务见解，乙说，乙说认为不会确定，所以同学你要注意他的法条，他是类推460第二项，类推， 所以仿照刚才前面那个状况啊，好，所以他类推认为你在舍弃上诉权撤回上诉之后还是可以扩张上诉声明给予这一块，所以他不会先确定，好，就用类推适用你的第二项。再来第三，被告全部上诉后撤回其中一部分的上诉，撤回的部分是否先确定，其实是一样的考点啦，三跟二是类似的，所以也是讨论撤回上诉之后能不能再扩张上诉声明，也是一样的考点哦。所以我刚才黑板上已经一起讲了，好，就是舍弃上诉之后能不能扩上，撤回上诉之后能不能扩上，就是第二题跟第三题。那撤回上诉之后能不能再扩张上诉声明，一样分两说。好，所以像杨建华老师他还是采假说，因为他认为不能反反复复嘛，好，所以他认为这个情况你将来就不能再扩张上诉声明，所以就会先确定。那实务见解一样是采乙说，他认为会先确定，因为类推460第二项，所以都一样，所以二三题一起记就好了。好，都是类推适用460的第二项。所以这个问题哈，它其实没有很复杂哦，它都是逻辑推理。好，但前提是你要很先了解那个460第二项的规范啊，好，还有我们一些法条基本的结构。再来50页的下面，好，50页的下面有一个问题，第二审能不能准用249第二项对于嫌无理由的上诉不经言辞辩论以判决驳回之。好，那这边只要是争议问题都是可以写两说的，好，所以同学你还是可以尝试写两说。如果你要讲可以用，好，可以准用的话一定是透过463嘛，好，因为463是架桥条文，所以变成透过463去准用249第二项，这个就是实务见解，就照法条，好，照法条解释，透过463准用。那否定说的话是杨建华老师的见解，杨老师认为因为249第二项是不经言辞辩论直接驳回，所以它是言辞审理的例外，好，言辞审理两造审理的例外。那一般来讲例外都要怎么解释，重言解释嘛，例外都要重言，所以你不能随便扩张，所以他认为这个情况应该是第二审不能准用，好，因为要严格去解释，所以有两说的争议。那当然最后同学如果是司法官考试，你就是可以采肯定说的见解，好，就可以采实务的见解。好，下面50页下面，好，第四大点，这个是我们刚才有提到上诉法院它要程序优先实体审查，那程序审查的部分呢就有两个要件，一个是上诉合法要件，一个是起诉合法要件。那这两个部分都是职权调查事项，就是50页最后一句话，都是职权调查事项，因为都跟公益有关，所以不管是上诉合法起诉合法都是职权调查，而且从头到尾都要具备哦，就是我整个上诉审都要具备，好，这两个要件都不能欠缺。那问题就是这两个要件到底哪一个要先判断，所以如果今天它发生竞合的状况，比如说当事人上诉第二审，好，那第二审法院发现呢，比如说他欠缺当事人能力，第二个发现他的上诉逾期超过20天，所以同学如果你是高院的法官，好，你现在接到这个案子发现他的上诉有这两个问题，好，根本就欠缺当事人能力跟超过上诉期间，这两个刚好一个，好，当事人能力是起诉合法要件，那上诉逾期这个是上诉期间，它是上诉合法要件，所以当这个上诉案件它同时有起诉合法跟上诉合法的问题，这两个你要怎么驳回，所以上诉合法跟起诉合法哪一个先审就变成是重点嘛，先审的就是用那个驳回就对了。那我们实务见解认为上诉合法先审，你要记得哦，他认为上诉合法先审，起诉合法后审， 因为他认为起诉合法要件在第一审就已经全部检查过了，所以上来第二审呢，优先针对上诉合法要件来做处理，这是他们的想法。所以上诉合法他会先审，起诉合法是后审。所以现在这个题目你要用下面这个情况去驳回，上面就不行了。这个是我们的实务见解。好，所以最后就是用预期，然后去裁定驳回上诉。那同学可以看一下51页的括号二。好，51页的括号就这一句话：上诉法院对于起诉合法的审查，要以上诉合法为前提，所以要先审上诉合法，后审起诉合法。再来括号三：上诉法院如果认为起诉合法要件有欠缺，所以当同学看到这句话，你就知道。上诉合法了没？合法了嘛，对不对？上诉合法，那我才会处理到起诉合法，因为先审上诉合法，后审起诉合法。所以括号三这个第一句话，好，如果认为起诉合法要件有欠缺，就代表他已经认定上诉合法了。好，所以上诉合法，然后接下来是起诉合法要件有问题，那你就是叫当事人补证。好，那如果他不补的话，这个时候呢，就要看第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而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所以下面好，我们就分，比如说第一个，你就想嘛，假设是上诉合法，然后发现说他欠缺当事人能力，好，这种情况，那第一个好，第一审判决判原告胜诉，所以第一审判决有没有判错？有啊，错得离谱嘛。好，他是当事人能力有欠缺，结果你做了一个本案胜诉判决，所以一定有错。那错的话，第一个动作一定是什么？废弃。所以你下面做错的第一个动作一定废弃。所以第一个动作是废弃原判决，然后回归正途，对不对？所以废弃之后帮他回归正途，回归正途的话就是程序上把原告之诉驳回，所以是用249第一项，看他题目的状况是哪一款，就用那一款驳回。所以呢，第二个动作哈，程序上驳回是。第一个是废弃，废弃原判。第二个是回归正途，所以是用249第一项看它是哪一款，好去驳回。但是因为现在是第二审，所以前面要加上463，好加上463，架桥条文，所以是463加上249第一项看它是哪一款，然后最后去裁定驳回原告之诉。这个是裁定驳回原告之诉，不是裁定驳回上诉哦。好，这个要讲清楚，驳回诉讼跟驳回上诉是不一样的。驳回上诉可能会导致原判决确定，但是如果驳回诉讼会导致原判决失效，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动作。好，那这边是驳回诉讼，因为它整个都错了嘛。好，欠缺起诉合法要件。再来第二点，假设好，就想象他上诉合法，但是第二审法院发现欠缺当事人能力好了。好，那结果呢，第一审判决呢做了一个本案败诉判决，好说没有欠钱不还，好，所以这是一个本案败诉。那同学你先不用看甲乙两说，其实你应该自己推得出来，本来如果欠缺当事人能力我是要裁定驳回嘛，结果你居然做了一个本案败诉判决，所以这个判对还判错，判错第一个动作一定是废弃，所以就废弃原判，然后帮他回归正途就好了。所以其实结论应该是跟刚才上面一模一样才对。好，就是废弃原判，然后就看他是249哪一款，好，然后去把它裁定驳回。可是我们实务见解哦，最后多数说裁的是甲说，哦，乙说。刚才我讲的是甲说，好，甲说认为废弃原判，然后回归正途，好，改用不合法裁定驳回，这是甲说。甲说是通说见解。假说是通说，那实务见解的话有不一样的说法。好，但实务见解比较多数是采乙说，他认为上诉无理由。好，用的是449的第二项，就刚才同学有看到449的第二项， 原理由虽属不当，其他理由为正当，结论就是驳回上诉。这样的说法其实有很大的问题。好，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原理由不当，其他理由正当，但是不一样哦。同学，你可以在乙说的第二句话，原判决理由虽属不当，那个理由旁边注明一下，它是本案败诉理由。本案败诉，乙说的第二句话，好，原判决理由虽属不当，他讲的理由是本案败诉的理由。好，因为当初第一审判决是说本案败诉嘛。然后第三句话，依其他理由认为正当，其他理由的理由旁边注明一下，这个理由是程序上不合法。程序上不合法，所以其实根本不能用49第二项，因为一个是本案的问题，一个是程序上的问题，没有办法相提并论啊。好，它是两回事嘛，两个不一样的状况，所以这个乙说其实是错的。好，它其实是有问题的，而且乙说对当事人很不利哦。如果我们是采甲说的话，原告只是程序上输了嘛，他只是程序上败诉，因为我把裁定驳回啊，最后处理是裁定驳回，所以他只是程序上败诉，没有既判例，所以他可以再来一遍，他可以卷土重来。但是乙说的话，如果是采实物见解，乙说就是本案败诉了，因为驳回上诉可能就导致原审判决确定，所以甲是实体上，原告是实体上败诉，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再来一遍了。好，所以对原告来说，甲说是比较有利，乙说是不利的。好，因为他不能再诉。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